哇！大家听众好心急啊，即刻有两个电话打嚟啦，已经 系啦。咁啊，姑爷讲咗少少你嘅开场白。 系啦，但我要多谢一位我嘅 manager 先，佢叫 Vicky 啊。咁咧，我朝头早都好冇精神做嘢，其实因为夜晚要做呢度啦。咁佢打嚟同我讲话，我听紧深宵直播室。 系啊，俾人踢爆咗啦！哦，你 咁啊，不过唔紧要。好多谢佢，佢其实佢话有咩事即系帮到帮到我就帮啦咁样啦，希望有啲嘢帮到我咁样啦。咁好多谢佢呢份心意嘅，其实咁我真系多谢阿 Vicky 嘅 系啦，咁另外今晚好特别啊，除咗潘生第一晚啊上嚟 U1 Live 做主持之外咧，今晚系我哋 U1 Live 第一次啊，就系呢个资讯台同音乐台联播嘅深宵直播室。 犀利！ 咁所以各位听众喺是但一条 channel 都会听到我哋嘅直播啦。 冇错。 咁另外咧，亦都系我哋 U1 Live 首次第一日测试呢一个咧高清立体声广播嘅 HD Radio HD 音乐台嘅。咁听出有乜特别咧？比一般嘅收音机咁一嚟就行数码。啦，咁啲声会清啲啦。二嚟咧就用一个睇先128kbps 嘅速度咧，去呢个 stereo 嘅传送嘅，咁所以应该咧播歌嘅时候咧就会系清楚好多噶。 大家会唔会清咗咧？觉得 唔知啦，可能呢个时候咧先接听众电话先啦，等咗好耐啦，呢个黎小姐嘅电话。 好啊 ，Hello， 你好黎小姐。哦，等太耐收回咗线，睇嚟都。 吓惊咗系嘛？ 不如我哋问下潘生啲问题先啦，好多人问咧，其实 我先 系咯， 咁我唔好叫潘生， 好 啦， 点叫你好咧？ 叫你咩好咧？ 喂，个 Edmund 得唔得 啊？都好喎 ，Edmund 系咯，叫你 Edmund 啦。 Edmund 平时你喺某个台度点称呼自己嘅咧？ 都系 Edmund， 都系 Edmund 嘅，其实 系咯，叫翻自己 Edmund 嘅。嗱，少听啊 ，That's why 你就。 算啦，唉，新朋友， 我有听噶， 哇，我真系 我听 紧 卡拉 OK 嘅时候，里面有十几分钟系阿 Edmund 噶 ，OK， 系啊，曾经嘅时候， 系啊， 唔系真系好想知某啲嘢先。嗱，首先第一样嘢就系大头怪婴呢个故事， 诶，系呢个系嘛？ 系啊，好想知，真系好想知，究竟系咪真系真事啊，定系点样又出埋电影咁样？ 系 咯， 当然啦，即系我哋恐怖热线咁多年嘅时间咧，大家呢个好记得嘅一个故事。 系咯，好正嘅啫，成 甚至乎即系都延续咗好耐嘅成件事咁样啦。咁当然啦，即系我哋揾到嗰位朋友打得嚟，我哋梗系会信嘅一啲嘢啦。咁直至佢提供咗某一啲佢嘅资料啊，甚至乎我都见埋一啲导演啊等等嘅嘢啦。咁我哋都系信佢所 发生嘅事啊，系嘛？ 系啦，咁其实都系觉得，咦，真系好神奇喎，成件事。嗱，不过我哋唔再喺度 ，OK， 系啦，大家都知啊，听开， 希望系咁样啦。咁但系直至咧。近年咧，我又有少少懷疑嘅。咁點解會去到而家先講翻呢樣嘢？ 鬼王懷疑鬼故啊！而家呢個 即係案中有案啊！ 案中有案， 點解咧？點解咧？ 點解有少少懷疑咧？因為成件事咧，我哋只係接觸到一個，就係提供故事俾我哋嗰位 J 先生。 J 先生 ，OK， 係啦。咁但係佢成件事牽涉 好多人噶嘛，好多同學噶嘛， 係啦，冇錯啦。咁但係點解講咗咁耐？即係我哋想問佢，你可唔可以提供其他人嘅一啲角度俾我哋？始终都系玩唔到啊！即始终都系由佢一手一脚 讲晒出嚟， 包晒成件事啦，由开头啦、中间啦、结尾啦咁样。咁其实我觉得系即去到嗰个位咧，我有少少矛盾，因为我第一。发展到呢个地步，如果我中间同其他听众讲话，喂，我 再唔信你系啦， 都有啲怀 疑 喎，咁啊， 其实 死啦，我咪好似自打嘴巴咁。 啱啊，啱啊。 咁于是咧，嗰个情绪逼到自己去到最后都，我要信佢其实咁样。咁但系好啦，当停咗成件事过后咧，我自己觉得啊，系咪即系有啲嘢应该会系可以 support 到佢嘅咧？既然成件事咁多人发生啦， 系啊， 咁多嘢喺中间穿插， 即系冇人都有事物啊之类啦， 系。都系冇一件事系 support 紧呢样嘢，咁所以嗱，睇下今晚啦，既然上到嚟 U and Life 咁样啦，有冇其他朋友都可以俾到咁嘅回应我？话我系同嗰个 J 先生系同学嚟噶咁样，哇，咁啊唔同啦，成件事 正彩， 而家都系冇啊， 而家都冇。 我觉得呢件事即系可以话制造咗一个嘅 talking point 俾我哋一啲听众朋友啦，但你话系咪100%系真人真事咧？我都唔系好敢讲。 OK。哇，潘生啊 ，Edmund 啦吓 ，Edmund 今次真系，哇，真系唔讲唔知道成件故事。其实咧，咪好多人打嚟嘅夜晚，咁有冇人讲过呢个 topic 冇嘅？即系接线嗰啲有冇讲噶？其实 你意思系回应呢个人？ 系啊系啊， 佢哋只系问佢嘅。 因为我好记得有一集咧，就讲呢、這个东莞咧，就呢个杀人攞心脏嗰件事咧，记唔记得？你咪 cut 咗唔俾人再打嚟讲嘅呢件事。 嗱，呢个牵涉到某啲可能 系啦系啦 政治嘅 政治上嘅嘢系啦。咁嗰阵时就好多人回应，我记得 系啦， 系咁打嚟嗰晚就 嗱，因为好紧张啊，又系好难嘅界定啊。因为有人话诶呢啲事真系有人发生嘅，我个朋友嗰度真系 系啦系啦系啦， 但系跟住其他，因为咧呢件事都出咗啲报纸后来，净系新闻版度话有人提供呢啲嘢，咁然后后来咧亦都有人话，哇呢啲嘢根本冇可能发生嘅，喂如果真系上到某一个地方吓，俾人劏晒攞啲 内脏 腐啊咁样，喂点会冇人知先咁样？所以嗱，真系无从 唔敢讲，唔敢 讲，因为牵涉到另一啲层次嘅嘢。 嗯，哇正啊，真系唔讲唔知呢啲真系好精彩，我觉得。咁所以冇咩问题啊，仲有？ 诶，我见到个听众等咗十分钟，我接一接先。 好啦好啦， 呢个听唔听到噶呢个？ 听到嘅，听到嘅。 Hello， 喂， 喂 ，Hello， 你好 ，Sam 系咪？ 系啊，系。 Sam 你好啊， 阿 Sam 你好，系。 啊，诶，有咩问题咁问啊 ，Edmund 咧？ 系啦，咁，今次打上嚟啊，主要想问下你哋两位同埋阿潘生，即系点解会即系做电台会一开会决定做呢一类嘅节目嘅咧？我想问。 哦，咁问咗 Edmund 先。 哦，啱啊 ，Edmund 啊， 师兄。 我话喂 ，Edmund 啊，你好嘛？喂， 你好，你好，你好。 你听咗恐怖热线好耐噶 啦？我恐怖热线就以前，因为我唔喺香港，我系以前听过下嘅啫。 O K O K， 所以就系啦。 其实如果讲翻我咧，我都系被动嘅。我从来都唔系话一开始有咁嘅设计，话做一啲鬼故事嘅节目嘅。 你之前做嗰啲系深 系啦，音乐节目、 音乐节目嗰啲啊嘛。 咁因为有另一位以前嘅同事做开嘅，咁后来佢走咗，咁啊公司见我咧，因为我接住佢做嗰个节目嘅。咁因为佢走咗咧，就冇人顶啦。咁不如话喂，你做多一个钟头顶埋佢嗰个节目啦，咁样，咁我就顺理成章就顶到而家啦。 哦， 就系咁嘅啫。 但不如构思鬼故事之类噶，其实。 唔系我谂嘅， 唔系你谂嘅， 完全唔关我事嘅。我只系做，只有负责做嘅啫，做到系咯，而家咁样咯。 O K， 咁你哋两位咧？ 我啊，阿 That's Why 咧？ 我哋其实都系被逼嘅， 系被逼嘅。 即系其实 我哋之前系讲爱情故事。 我哋本身深宵直播室头嗰个月咧系音乐啦、爱情啦、加鬼故加悬疑咁样啦。 我见到电话系咁响嘅。 咁每日有一个 topic 咁嘅就系 节目。 咁但系咧鬼故 topic 咧就爆灯， 系啦， 一爆咧就一晚变两晚，两晚变三晚，三晚变五晚。 我有讲过五晚多噶， 一至五 噶，我哋系啊， 五晚都讲鬼嘅咩？ 系啊，其实咁讲啦，有时讲下啲不可思议嘅事啊， 系啦 嗰啲咯， 悬疑啲， 系咯， 我哋冇咁多真人真事， 系啦， 我比较少撞到。 O K， 即系而家做完呢个节目真系会多咗咯，但系即系问啲人咧，即系。佢傾偈咧，好多呢啲嘅問題喎，原來 有冇撞下鬼？一定問啊，係咪先？ 係啦，係啦，冇錯， 係點嘅先？快啲講人聽下，咁樣 係啦，啱啊！ 阿 Sam， 你咧有冇撞過鬼啊？喂， 你走咗啦，因為我哋太好傾啦， 好傾啊！ 喺啦，喺啦，喺啦， 冇理佢啊！ 喂， 佢真係走咗。 阿 Sam， 咦，你咪喺 long distance 打過嚟嘅，其實。 你收得唔清楚啦， 有冇啲嘢喺度影响到佢咧？ 我谂有啲磁场可能干扰紧， 系啦，有啲听紧， 系啊， 系啊， 唔紧要啦， 几空讲嘅把声， 嗱声，唔好意思，真系听唔到你电话，或者可能你系即系 Skype 打过嚟嘅，咁可以转头就打过上嚟，或者转个电话打嚟。 好啦，多谢晒你啊， 好啦，我哋接另一位听众阿 Carrie 嘅电话先 ，Hello，Hello Carrie，Hi，Hello 你好 Carrie。 系 ，hello，hello， 系， 系，有咩想问啊 ，Edmund 噶？ 哎呀，我唔系，我想同 Edmund 讲，我真系好挂住佢。 嗱， 喂，呢啲唔会打嚟嘅先，基本上。 我唔系啊，因为我听我由读书嗰阵时已经听恐怖热线，听到依家噶啦。 即系做女嘅时候， 结埋婚生埋仔啦。 啊，真系 哇，真系，超级 fans 啊 ，Edmund 呢个。 哇，劲得，劲唔开心啊，知唔知啊？ 系咩？ 听到你把声咧，好亲切，好开心啊！ 我咁多啲听住我哋呢个深宵直播室。 系咪长做噶你？ 迟啲话你知。 Edmund 你系咪长做嘅先？ 迟啲话你知啊。 我要劲听噶咯， 劲听 啊，劲听啊，一定要。 哦， 系啊，喂，今晚会唔会有啲恐怖故事分享啊？ 今晚就纯粹倾下偈， 倾下偈， 或者倾下啲 inside 嘅 story 咁样。 哦，哎呀，好，我好期待今晚，我期待打后嘅日子，好好听你嘅节目。 多谢你啊， 真系好挂住你啊， 阿 Carrie 系嘛？ 系 Carrie， 我系孤泣啊，记住啊。 佢系 that's why 仲 有。我之前 咧，嗱 你唔好介意啊。之前咧恐怖有恐怖热线嘅时候咧，我就冇怀疑有呢节目嘅。冇咗恐怖热线之后就好失望。 咁啊，真系多谢 Evan 啦， 我公司 好多谢 Evan 公司啊，真系。 咁之后咧就开始听你哋嘅节目啦，就因为诶跟住打后都好中意听，即系搵翻啲灵异节目听咁咯。 哦， 好啦，咁支持我哋啦， 唔好介意， 唔紧要，讲笑啫，我哋都系。 但系真系好开心啊！ 好啦。 瞓唔着啦， 瞓唔着，真系哇！听到 Emma 把声瞓唔着，好难得嘅。 你以前有冇打过嚟讲鬼故噶？ 我会噶，其实我都想讲鬼故，但我知道一定好多人打紧电话嚟同你讲噶啦。Emma， 嗱唔紧要啊，你 hold 住啊，我哋迟啲真系嘅时候再呼吁你打上嚟讲啊。 系咯， 得噶，我一定慢慢听啊，我真系追咗好多年恐怖热线。 好，多谢你先。 好啊，多谢你， 继续支持啊，多谢晒。 OK， 拜拜， 拜 拜。好啦，接多位阿诗先。Hello， 你好。 Hello，That's why 姑爷同埋潘生。 你好啊， 你好啊， 系啊， 你阿诗都细个，系咯， 系啊，我咪成日打上嚟嗰个。 成日打上 嚟， 忠实呢个系我哋忠实支持者啦， 系嘛， 系啊。咁你今日有冇嘢问阿 Evan 噶嘛？ 潘生， 唔好叫我潘生啦 ，Evan。 哦 ，Evan 啊， 系啊，点？ 你知唔知其实深宵直播室咧收听率好高噶？ 我知道，好多人同我讲。 哇，阿诗你个妹嚟， 所以我哋妹啊， 我今晚就嚟呢度咧就沾染佢哋嘅光彩。 哇，成180几点噶？ 啊？ 咁你有冇谂过咧？如果你嚟埋咧，咁其他节目会点啊？ 执笠咯。 啊，唔系我讲噶啦，我听众 系Evan讲噶啦， 哦，亦都唔代表我嘅立场，我估计啫， 唔会嘅，一样咁精彩，唔同 topic 嘅佢哋系啦。 我估一定会突破二万点 系咪？ 二万点， 三万 人， 而家23,800啦，已 经 系啊。喂，咁你咪个月加人工？ 哇！你哋啊， 系啊， 我哋冇钱收嘅阿潘生，Edmund 袋咗几多我就唔知啦。唔系，但系我呢个节目度唔好提呢样嘢，因为其实 You and I 嘅主持咧就全部都唔收钱嘅，除咗 Edmund 之外。 系咩？哦， 咁所以呢啲问题太过敏感啦，我唔想其他主持有问。 你又知我唔收？ 系啊， 有唱 K 啊嘛 ，Sam 请你系嘛，我知。 有 K 分咯， 有 K 分咯，系啦，咁咯。 好啦，多谢你嘅电话。 系啊，多谢你啊，先。 好多人打嚟，因为真系。 拜拜。 系， 今晚真系热闹啊！ 热闹真系。 咁各位听众记住你直播室电话81008181啊！ 好啦， 今晚有 Gui Up That's Why， 仲有潘少聪陪住各位。 唔播歌得唔得啊？ 有人问过，但系啲新歌唔播，啲唱片公司会 好啦， 会杀咗我哋。 呢首系咩嚟噶？ 钟无艳、谢安琪。 其实我怕你总夸奖高估我坚忍，其实更怕你只懂得欣赏我品行。自绝重拾了你信心，无人问我可甘心演这伟大化身。其实我想间中崩溃脆弱如恋人，谁在你两臂中低得不需要身份，无奈被你识穿这个念头，得到好处的你明是不想失去绝世好友。 上，无奈被你识穿这个念头，得到好处的你明是不想失去绝世好友。没有得你的允许，我都会爱下去，互相祝福心远之债，或者准我问下去，我痛恨成熟到 广告速报 就有得意妹同你揾着数， 哇好抵啊！ 同过自己嘅狗仔 BBQ 未呢？如果未试过嘅话，就即刻去金喜花园啦！金喜花园 BBQ 任食四个钟，128元啫，咁着数，仲要有泰式园林美景。仲唔快啲带翻只狗仔去玩 ？You Online 可能系世界上最多着数嘅网上电台， 创造声音，自我主义，认识声音多一点。 上堂啦，俾啲心机估下啦。 呢啲系打保龄球，保龄球碌落轨道嗰啲声音嚟噶，你认唔认得咧？ 更多韩国的流行音乐，更多韩国的最新娱乐消息，逢星期六晚7点至9点，我吴东哲会向 U Music 为大家送上两小时的韩式周末。 大家好，我是孙浩宇。 你们好，我是东。 大家好，我是范正。 大家好，我们是 BQ 班。 你们好，我是沙达。 大家好，我是李俊基。 你们好，我是浩宇。 大家好。我是陈恩佳。 你们好，我们是 Wonder Girls。 仲有咁多歌手艺人撑场，你又点可以错过啊？ 你哋有冇听过 Hip Hop 舞？你哋有冇谂过学下 Hip Hop 舞？机会嚟啦！由西九龙中心同埋 UOnLive.com 合作 Hip Hop 舞动西九 Hip Hop 舞蹈训练班，由几位经验老道、功力深厚嘅 dancer 教你唔同嘅 Hip Hop 舞步，包括 breaking、popping、locking 等等。学满师嘅话，仲有张证书俾埋你。想学嘅话，就嗱嗱临打去23079266西九龙中心查询啊！ 翻翻嚟深宵直播室啦， 系啦 ，Dance Y 喺度， 系啦，高音喺度， 系啦， 就 Edmin 喺度啊，我哋中意咁样嘅， 我好啊， 系唔系呢个呢、這个试下啫 ，OK， 我听下听众嘅电话先 ，Hello， 喂 ，Hello，Andy， 喂，高音好 ，Dance Y 好 ，Edmin 好啊 ，Hello，Andy， 喂 ，Andy， 系， 咦，系你 Andy 啊， 系我啊， 哎呀，点啊， 哦 ，Andy， 哦 ，Andy 我哋主持之一啊， 系啊，啲就系水浸啦，我想同大家讲， 系。 系点啊？ 个铺水浸啦，大家咧 真系好挂住阿 Evan 翻嚟啊！ 边个 post 水浸咧？ 鬼故嗰度啊，系啊，鬼故事嗰个区嗰度。 哦，即系某个论，哦大嗰、那个 系咩？系啦系啦， 咁犀利。 呢、个其实我想讲下个听众， 系、 其实咧正常啊，所有 U1 Live 嘅途径咧，发布途径都系 U1 Talk 嘅。 嗯哼。 系啦，咁点解会喺嗰度咧？因为纯粹我咁啱我有 account， 咁啱我见到人答，咁我又记得个密码先答咗嘅啫。咁日后见唔到我咧，就千祈唔好怪我。即系我讲讲， 即系唔得闲噶嘛。 因为其实我去得一个第二个论坛，又话点解我唔去咧？咁样， 大家就唔好觉得 that's why 偏帮系啦，偏帮啦。 有一样嘢唔好嘅就系去得多咧，人哋会觉得系宣传嘅。 嗯， 系啊，即系啲 form 系咁嘅。系啊。 喂，同埋我想知咧，今晚会唔会讲噶？其实。 今晚 都系倾下偈啦。 你有冇鬼故分享啊？我哋唔介意听嘅。 呢啲迟迟下先啦，大家知系咪先？ 哦、 但系今晚咧，我头先听到电话咧，可能情未有知道听翻学听到而家喎。 系啊， 系啊，嗰 个。Edmund 点回应咧？有个听众听咗你十年。 系啊。 点回应啊？ 系咩感受 咧？好惊咯，咪咯，即系话惊，系啦，俾鬼故仲惊，即系话我做呢个时间听你啊，而家三个啦，咁样真系好惊啊！呢啲说话，大家嗱，尽量留留情啊，唔好讲呢啲好唔好？系真系避免咁样。 我琴日先听完， 系 咯， 系咯， 咁样开心啲。 我依家都仲系十八岁啫嘛，咁样。 都系十八岁， 即系我早出道。 Edmund 都系十九岁啫嘛。 系咯，都唔系好耐啫。 差唔多啦，我觉得。 系咯， 应该系嘅。 系咯，系咯。 咁新年有冇啊？唔系新年啊 ，Andy 系啊 ，Andy 有冇咩问啊？ 其实我最想问就有冇话有咩唔习惯咧？由嗰边过咗嚟呢边做节目， 我适唔适应？适唔适应？ 适唔适应？ 呢个做咗系啦，系啦。 哦，今晚就其实真系当倾下偈咁先啦。如果真系卖牙嗰阵时啦，咁我谂都差唔多嘅。其实我今日嚟到呢个环境咧，都几似一间真正嘅电台，咁所以我觉得都唔系太大分别。讲真，即系比我想象中真系有规模。 feel 唔 feel 到有其他生物喺度？ 其实你一讲佢已经出现噶啦。 其实系咪噶？ 系啊， 系咯，应该。 所以我唔觉得奇怪，佢哋应该要出现添，因为根本佢哋应该要 同埋喺听众侧边都会噶，听众侧边都会一齐听噶， 系噶，一齐听， 系咯， 咪一齐惊咯。 你睇你后边咁样 系 啊， 系啊， 好惊嚟噶已经。俾心机啊，大家 ！Andy， 你望下你后面， 哎呀， 你吓埋其他听众。 哦，你中意玩呢啲嘅，原来 系啊， 佢哋中意玩呢啲噶， 好玩你， 即系彭顺彭发嗰啲嚟嘅， 系啊， 系噶佢哋咁噶。 OK， 好啦，俾心机啦， 好多谢你电话， 好啦， 拜拜。 好啦，跟住就系听众叫 Sunny 嘅 ，Hello。 喂， 今次到新年啦，系嘛？ 咦，又系你哋搞错啊！ 新年 你冇阻住我问啊 ，Evan 啲问题啊？ 系咯， 我啲 friend 嚟噶嘛，全部都 呢个都系嘅。 主持系主持咗飞机节目嘅飞一般感受，逢星期二五啊，晚上九点到十点。 我打嚟其实系想宣传翻佢自己。 系啦，帮你讲埋啦，新年。 其实我想问下 Evan 啲嘢嘅。 系，请 有嘢问啦。 其实咧，你有冇即系会最听我啲最古怪或者最离奇嘅事有冇听过？ 最听过最古怪最离奇啊？系咪啊？你先 系啊，系啊。 最古怪最离奇，其实都有嘅，不过就啊咁啊，我即系将呢一个就答咗阿孤入头先嗰个问题啊。 哦，我头先想咪后咧就问你系啦，就话网上咧大家都好想知道有件事咧，就话一个男女 DJ 咁啊发生咧，有个女仔就打上嚟话已经死咗之类嘅，喺垃圾房咁样打上嚟嘅，又话报纸有卖之类嘅。咁就大家又听开恐怖热线或者。睇过呢啲 post 嘅人咧，都会知呢件事。咁你啱啦，你可以答啦，依家 系啦。嗱，呢个我点解会觉得系古怪离奇咧？其实我可以咁答啦吓，因为咧呢件事我后来先知嘅，系啲听众朋友咧 post 翻上啲网上边啦。 系啊系啊。 咁我再睇翻，咦，发生过件咁嘅事咩？我其实唔系好知。嗱，第一，如果真系有嗰个所谓女鬼啦吓打嚟咧，我当时我谂我个处理。或者我做紧节目嗰处理手法我已经当佢系玩嘅，其实 系啊，啱啊，系啊， 所以我冇认真地去答佢呢个问题。其实即系我谂有冇咁灵异先， 或者真系咁灵异先 咁样。嗱，有啊，真系 即系 唔好搞我 啦， 唔好搞我。即系所以我已经既定咗呢件事系有少少玩嘅成分。既然当我觉得系玩嘅成分咧，其实我同佢讲两句咧，我已经要扭走佢啊，即系已经系 cut 走佢啦咁样。咁所以我如果问翻我系每呢件事发生咧，我只系觉得。我已经当时用咁嘅心态处理咗呢个封烟啦，咁后来点解发展成喺网上面讲话， 呢个女仔曾经打个电话嚟，而佢就系女鬼啦咁样。咁呢个我真系唔知道。 哦，咁样嘅，即系报纸有卖到嘅，有知唔有冇揾过啲资料之类啊？ 嗱，去到咁严重，我真系觉得， 因为嗰个 post 系有讲到一样嘢嘅，第 二日报纸出咗嘛。嗯，有冇呢份报纸俾我睇翻咧？如果有，我就信。 大家如果听众真系揾到咧， 系 真系可以打上嚟。 系啦，有想为证嗰 啲。呢件事有少少 follow up 吓、 啊，嗱系啦，咁、我都第一次喺呢度讲嘅啫。 好啊，好啊，好啊。 系 咁因为有某一个机缘之下咧，咁就有朋友介绍咗我去一个元朗嘅一个神坛啊，叫做系一个元朗神坛， 系 啲庙咁样嘅， 系啦，类似啲庙咁样，佢唔系好正式一个规模嘅庙，不过就嗰度嘅人咧都几多去嗰个地方咁样。咁、那个地方咧，其实我都系因为某啲人介绍我去啦，喂，你睇下啦咁样。咁佢见到我嘅时候咧，佢问我：你曾经节目里边有冇一个女仔打过电话嚟问你死后嘅世界系点样？系啦，咁我就当时我已经唔记得噶啦，咁我系未唔清楚有冇咁样，系啦，太多啦咁。佢话呢个女仔。而家出面等紧你咁样，喺个庙嘅出边等紧你，咁同我讲， 哇， 咁我话吓，唔系话咁样，嗱，我见唔到，我唔知，咁佢话佢喺出边着住红衫啊，咁、样，咁然后佢就即刻帮我做咗一个法事，就话帮我请咗佢走咁样，咁、唔知系咪咁啱啦， 就 系 嗰个女仔定其他， 唔知两件事有冇关系，不过咁啱就似乎有一啲咁样嘅嘢， 但系相隔咗几耐时间咧， 其实唔系好耐。我想半个月， 半个月嘅咋、 一个月啦，我唔记得咗， 咁、接近， 唔记得咗，即系嘅时间吓。咁佢咁讲，我又 feel 唔到，咁、所以我就话，咁我为求心安理得，咁佢又唔使收我钱去做一啲嘢，咁佢咪帮我做咗咁。 哦， 就系、是、咁样。 原来有件咁嘅事， 但唔知系咪关两件事有冇关系？我唔知。 哇，真系， 喂， 依啲都心寒啊，倾下偈都心寒啊，真系 有 feel 到啊， 系 feel 好寒，我好惊啊， 好惊你系咪而家？ 系， 你睇下后边， 使唔使揿嘢出嚟？ 系唔使，系啊，试一多唔信嘅啲人 系啦。咁做咩问题噶嘛？ 新嘢 冇乜啦，咁你哋努力啦。咁我咧就礼拜一至五咧唔瞓都听啊。 我为你宣传你节目添又 啊。多谢新嘢支持啊！ 多谢 Evan， 多谢 Evan， 多谢 大家， 好，拜拜。好啦，啊，电话暂时咁多啊，记住直播室电话81008181。 哇，真系好， 系啦，唔好打错啦，各位， 冇打错真系， 系啦， 我惊我讲错，我嗰度嗰个讲咗咁多 啦，慢慢会惯噶啦，系 会惯嘅啫。 好啦， 但 Evan 有冇试过真系撞灵异物体咁样咧？ 有，以前 真系有 嘅，喺西 贡。哦，点样咩事嚟噶？ 其实好，我谂几多年前咧，可能七八年前啦。咁啊，嗰时住喺西贡， 但嗰时做紧恐怖热线， 未噶未噶，完全未嘅。啊，咁应该超过十年啦，应该 十年 件事，即一定 恐怖热线之前嘅， 未 okay, 未有未做呢个节目之前。咁嗰时仲系做紧朝头早六点钟节目，咁要五点几出门口嘅。咁西贡嗰条村系叫慢公屋。 嗯、 啊！呢、這个 3D 可以讲下， 系啊， 系咯、 啊，呢、這个正好多， 慢工系 啦，系啦，慢工屋，我相信咧，好多西贡嘅村民咧都知嗰度都应该几猛下，相信，同埋佢哋有个名叫猛鬼屋，唔知定点样， 哦、 樣类似啲咁样讲法。咁嗰阵时咧就住喺个村啦，咁啊住喺三楼连天台咁样，咁啊懒型咁样啦，懒开心咁样啦，哇，烧嘢食啊 ，BBQ 咁啊，特登搵啲 班人咁啊， 地方住啊咁样， 都系会嘅，其实 会嘅， 会嘅，会嘅，真系。 但系其实咧，一年都唔烧唔到一次，最后咁。 一定嘅 咁啊！发生嗰件事咧，就系、是、其实就嗰时五点零钟出门口啦，天都未光嘅。咁啊，连咗几招咧，咁因为大家都知咧，嗰啲三层嘅村屋啦，咁啊要转几个圈先落到下边 楼梯嗰啲 层啦。咁我地下嗰层咧，佢嗰个铁闸咧就有一半系望唔到下边嘅，即系另一半你望你转到出街嗰个位置咧，先至望到出边。 哦，即系会阻住就你对住埲墙啦，会系咪？ 系啦，咁、那个闸都系一半咧系封密咗嘅。 哦、okay ， 上边先至见到出边街。 哦， 咁我连续有几招咧，我落到去嗰个位，我已经望到出街噶啦，就系、是、靠嗰个半截嗰个位置啦。咁、见到有个黑影，好快脆由左边咧就飞过去。 朝头早嚟嘅， 朝头早五点零钟啫嘛。咁、但系嗰阵时咧。我知道隔離咧係冇咁早有人起身翻工，因為其實如果佢開門啊或者行路出嚟咧，咁我一定聽到聲。 係咯，啱。 但係 有鎖匙。 第一日我都以為隔離係有人，咁、但我出到去，咦咁快飛走咗嘅咁樣。咁、第二日又喺嗰個位，我望出街嘅時候又係見到嗰個影，又咁樣 shift 咁樣， 好快嘅， 好快。跟住一出到去乜都冇。咁跟住第三日。亦都喺同一时间见到，哇！咁啊知道 濑嘢， 濑嘢啦！呢、个字电台都唔讲得嘅，喺呢度可以讲，几开心啊！濑嘢真系， 正啊， 正啊，真系好 free 啊，真系系啦，哇，濑嘢啦，咁点算咧？咁今日惊惊地啦，咁但系当时都冇谂到啲咩嘢，咁啊，点都要住啊，咁样，好啦，咁啊又放低咗呢件事啦，咁跟住真系冇几耐之后咧，咁我自己忍住啦，咁我就喺个房啦，咁就冇 lock 实到门噶，冇 lock 实，但系半掩咁样啦。咁我记得有一朝早咧七点零钟，咁我个面本来向墙瞓，咁啊转身，咁啊想住一转身啦，咁我就望到咧，我个门有人拱入嚟，系啦。好好啊！你呢、這个我都做唔到呢效果， 落得好靓，真系好。That's why 赞你真系 赞晒啦！我都冇呢啲 effect。Okay. OK， 好啦，咁我以为系我屋企人啦。咁因为咧，佢一拱门入嚟就闩一闩，因为佢见到我转身。咁我让屋企人见到，我让你瞓紧觉，咁咪闩翻啦， 系啦，系啦。 好啦，咁我觉得，咦，嗰阵时七点零钟朝头早，屋企人冇嚟咁早。入到嚟西贡喎，咁样，同埋出边我等咗一阵，乜声？ 你哦，一个人住嘅你 系？系啊，一个人住。咁、哦 okay、我因为通常屋企人如果嚟帮我执嘢啊或者整嘢，出边就砰砰嘈咁样。咁、啊结果冇，咁于是再起身睇睇，嗰阵时八点零钟，哇，冇人噶出边咁样，咁亦都唔会有风啊，因为嗰啲三楼通常你都系落地， 系啊， 玻璃闩晒咁啊，点可能系一开一闩嗰个动作咧？咁我知又濑嘢啦， 好正。 咁于是嗰日咧，我就真系即刻问咗一个师傅，咁啊佢帮我计算，就话系有个灵体朋友，佢应该系啲村民嚟嘅。 哦， 因为当时嗰条屋咧，屋村咧，我谂如果你住嗰度都知噶啦，年前到大兴土木嘅，咁我嗰时翻屋企咧都要攞住啲电筒，因为乜街灯都冇。 哇， 哇，同埋啲路系全部系错晒嘅，你本嚟行 A 路翻去，你要 B 路兜翻去嘅。咁因为就系咁嘅关系咧，因为动土咧就喐到佢本来嗰度嗰啲架线。 哦 okay 系啦，佢话佢基本上咧，即系好奇嘅啫，上嚟望下啫。咁啊，我俾道符你翻去贴下啦，咁样。咁我仲惊，我话你唔好俾道符我啦， 真系。 我望到道符，我仲惊咁样。于是，我嗰晚就已经冇再翻去瞓。咁跟住第二日、第三日咧，就揾个朋友帮我一齐咧，就搬屋走咗啦。 其实系噶，遇到啲嘢咧，有好多听众咧打嚟话继续住咁样，其实好难嘅，真系惊个人。 除非你真系唔惊到咁严重啦， 即系你一个人讲已经好惊嘅，其实呢件事 系噶。 同埋你记住，嗱，你三次翻工嘅时候咧， 都见到 佢真系。即系为你而嚟嘅啦， 我唔知系咪咧， 我觉得系嗱，你记住，你每次 都系嗰位咯， 嗰位咯，你又要啱啱佢冇理由咁啱同你撞时间噶嘛， 但我 一定系知道你落嚟， 我又觉得可能咧，即系都有一句说话叫做人怕鬼就三分，鬼怕人都七分嘅，佢可能都惊嘅，佢知道有人会行出去咧，佢就不如闪走咗先啦，即系我都有咁谂，其实就 都有道理咁样，哇！而家听阿 Evan 讲鬼故，好耐冇听过，我相信咧，呢个私人嘅鬼故， 好少喺电台自己讲呢个， 应该好少讲，自己 啲访问就讲。 我可以同各位听众讲咧，现场听仲惊， 好惊， 系咩？ 我要听住阿 Edmund 咧，即系啲音咧，到唔到我哋个 level 咧？ 到唔到啊？ 我一字不漏咁听，一路听一路惊，我一路要揿嘢，就要推音喎。 辛苦晒， 真系做嘅而家， 好惊。 成我做噶，都几 free 咁坐咗喺度咧。 系啦，好啊，嚟接住听众，我即系 Pinky 啊 ，Hello 你好 ，Pinky 你好， 喂 Edmund， 喂， 你好，好耐冇同你倾偈啦， 系啊， 系啊。今日特登夜啲瞓，知道你上咗会上嚟啊嘛！ 哦，忠实 fans 啊，系啊， 系啊，我由雷雨阳个年代听到而家啦， 惊叫一点钟到而家， 惊叫一点定三点啊嘛！ 我琴日嘅事啫，都系 几日前，几日前嘅都系， 我琴日就已经喺网上面见到嘅，即刻飞过嚟注册。 系系，多谢你 ，thank you， 多谢晒。 冇啊，今日唔会讲鬼故噶啦，不过以前都讲好多，今日纯粹打电话上嚟撑啊。可以用呢个字哦， 可以 撑 Evan 啫，俾心机。 好啊， 我会继续支持你噶。 好多谢你，就系凭你呢句说话。 我期望你可以继续做重开恐怖热线啦，好唔好？ 好，有你支持就得噶啦。 放心， 多谢晒， 拜拜。 多谢你，拜拜。 Vicky， 哇， 好多人支持啊，真系 窝心个感觉， 窝心啊，暖晒出边， 有啲翻到屋企嘅感觉啊。 真系 好啦，咁啊，多啲翻嚟啦， 要啦，真系。 好多人探你喎，真系啊！ 系咯 ，OK， 多谢你。好， 系啦，阿 Grip 继续咧。 吓，仲有冇电话啦？ 冇啦，冇啦。 系啊，咁少就失望添啊，少少。 系咯，今日又好多人撑场嘅， 瞓晒添。 其实咧，我同阿 Dash 讲过嘅，其实网上电台咧，其实大家都系望住部电话电脑咧，反而唔系好中意打电话嘅，其实。有啲系啊，都系咁嘅感觉噶。反而你可能听住电台，你习惯咗打电话。 咁系可能系。 系啊，呢个系我哋。 咁耐以嚟咧，节目咁多人听咧，但系个 系啊 打电话嚟嘅 host 人咧，就我觉得系咁样啦。 同埋会唔会夜咧唔想攞起电话咧？ 同埋有时会听重播啊之类。 啊，系系系咯，呢个都呢、這个都 有重温嘅就唔听直播，好难嘅真系。 都可能系嘅。 咁咧 ，Emma 我想问下你嗰阵时做啊，有电话入啦系嘛？ 一话冇就支持啦，即刻、啊、都系通常都系咁。 系啦，我继续啊，美得 audio auto attendant 嘅咧。 咩而家系咩？我想问你嗰阵时咧做节目咧，听到啲你点样划分佢真定假咧？其实 咧，听咗咁多年都知知地嘅 feel 到 啦。因为有啲嘢嗱，第一我会叫我出边嘅 operator 咧，其实 过滤咗先， 过滤佢一定会过滤，但有时都过滤都未必过滤得晒咁样啊。咁有时咧，讲真，我会 prefer 即系点讲？我会宁愿系接一啲成熟啲嘅声先。 啱啊，啱啊，系啊， 因为佢哋讲一啲靈異事件出嚟咧，就算佢嗰件事未至於好恐怖，但系你会听落去好似个说服力会大啲。 啱啊，系啊， 即系又尤其中意接一啲可能系警察啊、地产 都会问年龄先噶啦，系咪？ 佢未必会问，不过听到 ， 即系我话你尽量接一啲咁样啦。可能真系好似冇电话嘅时候，诶，是但啦，接啲啊，咩都，即系咁样都会咁啊倾住。不过当然我唔排除真系可能啲学生嘅朋友，佢哋真系有接触过咯，一样嘢都唔少。 咁有冇人求助噶？揾你？ 哦，好多好多 好多嘅。 直至我最后一晚喺电台嗰个节目里面都有两个 都有。 咁我其实几唔开心就系因为我同佢讲我爱莫能助啦。咁佢哋当晚唔知嘅，因为我直至我最后有两个环节预先录咗音，我先交代。因为我唔想喺之前喺节目里面讲喂今集最后一集啊。 咁啊系啊。 咁变咗可能好多朋友会唔打嚟讲鬼故，变咗可能讲佢哋自己啲 嘢。啱啊，好似而家咁有啲人打嚟打啦。 所以我直至嗰刻我先去讲啦。咁所以变咗最后都有两个朋友有求助个案。咁我都因为冇一个平台做呢件事。 其实有冇 follow up 嗰啲求助个案？ 我有，从来都有噶。 OK 噶，系嘛，都即系帮到手嘅。 有噶有噶， 啲师傅嗰啲啊。 系啦， 咦，有咩事可以揾你帮手啊？其实 可以噶，所以我嗰次都唔系几好意思啦，因为帮唔到嗰两位朋友。但系希望如果将来有机会喺另一，譬如喺呢度。继续呢一个职责啦，我叫吓，咁我都会可以帮下啲朋友。 O、okay, K， 如果做到嘅话 ，O K， 好啦，咁啊，即系听下阿 Rick 嘅电话先。Hello， Rick。 Hello， 你哋好，你哋好，各位主持好，潘少聪你好， 你好啊， 哇，我好挂住你把声， 系咪啊？ 系， 好似到男仔挂住 好耐好耐噶，诶，终于有机会再听到你把声，真系好开心。 系嘛？ 头先一听到你哋话冇电话咧，我觉得好愕然咯，因为我打咗十二点。打到而家， 咦系咩？ 系啊， 咦可能网络问题喎，真系大塞车嗰啲喎。 咁我听到我冇理由打过噶咯，点解打唔到嘅？ 咁真系唔好意思啊。 终于都打到， 好开心， 系爆晒线，真系出唔到啊，真系。 系啊，所以我而家咧就即系心情咧就好开心啊，因为咧就可以再听翻啊潘山啊，你哋几位主持嘅节目啊，因为我几中意听呢啲恐怖嘅节目嘅，希望你哋咧就俾啲心机恐怖啲。 多谢晒， 咁我唔阻其他人啦。咁我最主要都系支持阿 Emma 啦。咁啊，希望佢俾心机啲做。 多谢你， 系好啦，好啦，拜拜。 好，拜拜。 阿多谢电话都系一次过打唔嚟嘅。嗱，试一试阿 Fion 先。Hello，Hello Fion。 喂，系， 系点 事啊？ 喂，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 哇，系啊，过入 That's Why 潘少聪，你哋好啊，想打齐支持你哋噶。 多谢， 多谢你啊，系啊。 系咯，我听到目前为止咧，觉得你三个一齐做个感觉咧，好 fresh 啊，好特别啊！ 把声夹唔夹啊？ 夹啊！ 会唔会我把声特别尖咧？ 唔会。 你成日都话自己把声特别尖， 系个听众都系咁讲。哎 ，that's why 把声 你食得 过 快餐多系嘛？尖晒系嘛？ 系啊，真噶，个头又尖咗， 乜都尖啊！ 系咯 ，that's why 会攞个罗姜出嚟。 啊，系啊，嗰一听众唔知啊，今日为咗阿 Edmund 上嚟咧，我特登带咗个狮火罗姜上嚟， 犀利。 系，我想。 使乜开光噶呢、這个？ 你想摆喺我身边睇我有冇邪嘢跟我 啊？系，即系各位听众听恐怖热线都知噶嘛。阿 Edman 咧好兴攞啲仪器出嚟，又闪灯啊，又哎呀啲鬼 有鬼，捉鬼气，捉鬼个气吓， 捉鬼气有冇？系啊，知嘅知啦，有冇带上嚟咁 啊？ 下次 冇啊，冇电啊， 冇电， 系又冇电， 要入电嘅， 系要入电噶。 哎呀，嗰个系点样推理咁样噶？系磁场咩噶？ 其实嗱，佢就嗱，我唔识日文，咁因为喺日本前一排都好兴嘅，咁佢哋话真系有人去监督。去真系有啲磁场效应啦，去测试。可能如果买一啲负磁场嘅说话，佢哋可能会真系有啲颜色会出现咗。咁我真系带过去一啲所谓撞鬼地方，佢真系嘟嘟嘟出现红色嘅。 吓， 系啊， 真系 真 过 呢 个，真系呢个。 我下次带上嚟。 系咯，我都想睇下咩嚟嘅。 好啊， 正啊。 咁快啲插电啦，翻屋企。 所以我带个罗庚上嚟，我见到个罗庚唔转咧，我就定好多啦。 定好多啦嘛， 系定好多。 不过我哋唔导人迷信嘅，我哋都系中意倾下偈咁样咧，开心下嘅。 系开心下吓，未惊住咁快屁喐点咋？ 系啦， 系啦，俾大家即系饿一排先啦，好快噶啦。 其实我哋咧有谂过，其实咧嗰阵时咧。听众打等我问下啲问题先。咁其实 Emma 嗰阵时咧，我哋都谂过自己可能组织一个团去灵探之类嘅。 O K， 咁最尾都系打消咗。 点解咧？ 因为我觉得唔好烦人哋四方朋友咁之类咯。因为之前我都访问过一个做殡仪馆嘅人嘅，咁做咗十几集嘅访问之类嘅。咁佢大致上最重要嘅咧，都系话俾我听尊敬先人。系咯，即系呢样嘢系好重要嘅。 冇错。 咁我从呢、這个我由嗰阵时开始我发现咧，原来有好多嘢都系尊敬先人最紧要。 系 咪咁样嘅咧？其实你做节目嘅宗旨啊之类， 一定系。不过咧，我亦都即系大家都知啦，我哋有时真系要为咗去嗰地方去知道嗰件事系点。 系咯系咯，有 時都会去嘅。其实系 好矛盾咯。 系啦，系矛盾嘅。不过咧，嗱，我哋去唔好去踩烂啲嘢啦，我哋唔好去破坏人啲嘢啦。我哋只个即系行一个圈，睇下个环境系点样。我觉得系 OK 嘅，同埋你唔好拣啲即系。黑麻麻深夜时间去咯，譬如我去达德， 你去过？ 去过。 咦，我哋上次就系想去， 系嘛？ 系 系， 不过而家唔好去啦， 冇去， 因为而家有人睇住噶啦，唔俾入噶啦。 哦，系咩？ 系啊，我哋嗰时仲未有人睇。 我成日惊咧，系夜晚咧有啲可能系偷渡者或者之类咁嘅啲人咧，或者啲吸毒嘅人 都系呢个危险， 系咯，危险啊！ 呢个都系危险。咁我嗰时就日头去嘅，咁即系想喂，成日讲达德系点嘅咧？咁我冇嚟做一个主持，成日都。净系听人讲噶，咁我都想去了解一下环境，所以揾咗一日晏昼去嘅，咁就不过都系爬入去嗰阵时候， 都系爬入去，一个人定系成 队？有三四个，三四个人咁一齐入去咁样，咁啊就睇咗个环境， 冇乜特别嘅啫，其实嗰啲。 不过其实都唔系，你去到黄昏五点零打后咧，都阴阴地嘅啫，同埋佢好多嗰啲 BB 弹啊， 哦，都系哦打 war game， 打 war 呢一唔小心咧就哇又线一线咁样啦， 哦， 所以其实嗰个感觉都惊惊地， 哇真系唔知喎呢啲， 又入埋厕所，即系最猛嗰个咧话， 有冇去埋睇啊？ 哦有， 冇影相， 冇影相， 冇影相， 即系纯粹攞个气氛，系咯讲下， 即系达德，好彩冇去啊 ，that's why 我哋。 哎，好彩啫！哎呀， 封咗原来系， 有封咗， 好彩啦，好啊，封得好， 封得好，唔使去系嘛？ 系啊，阿 Sam 嗰阵时成日逼我哋去嘅，系啊， 佢自己会唔会去啊？ 佢唔去喎， 咁通常都系咁噶啦。 系阿老细，你去完啦，影多啲相翻嚟啊，咁啊多人听咁样。跟住我，等我哋考虑下，考虑下，考虑下，考虑到依家。 得啦，而家同佢讲唔使去啦， 好 俾佢啦。 好啊，阿老细出面听一死啦，第件事收唔到工今晚。多谢听咗 Beyond 电话， 佢有冇讲过嘢？ 有，而家支持长期支持我哋嘅呢啲系，多谢晒。 拜拜。啊，下位听咗 Annick N I C 啊 ，Hello 你好。 喂 ，That's why。 喂 ，Hello 你好。 你好， 同埋阿潘生， 喂你好啊。 诶，我系领少啊，其实。 哦，领少你好， 系 Hello 你好。 系啊系啊，其实嗰日我都见过潘生，不过我唔敢问嘅啲嘢真系。早几晚我上嚟直播室录嘢嘅时候，其实我已经见到你上嚟嘅啦。系啊，不过问题因为有啲嘢唔敢问啊，又惊嘅真系。 而家唔惊咩？ 系而家唔咁惊，因为我反而个气氛我唔惊啊，系 啊， 其实因为就之前 吓一吓佢， 好啊。 喂，之前我都觉得奇怪就系话，会唔会咧？我哋 online 直播室咧，其实系咪？即系任何时间都会有。 哇！你唔喺度 睇存在， 你唔喺度。 哇！你咁冇雷嘅，你做嘢 好冇雷喎！呢下 你 而家系直播室现场， 你现场你唔问，你翻到屋企你打上嚟问。 我现场真系唔够胆。 咁啊系嘅，啱嘅， 系咪啊？系咯。咁但系 Edmund 感受下，你 嚟到呢度好似啊？ 你喺黄埔嘅直播室同呢个直播室边边猛啲咧？ 系啦，边度猛啲 咧？咁讲啦，因为我哋嗰度系。地底嚟嘅， 系 basement 嚟嘅， 系， 所以咧 basement 通常都系阴啲嘅， 系， 讲真佢哋有摆到啲嘢， 哦，有嘅， 即系风水也有摆啦， 系， 同埋一啲唔怕讲嘅， 唔怕讲嘅呢度就， 几年前，真系有啲深宵嘅时间， 有啲咁嘅， 有啲点讲咧，有啲师傅行过下咁样， 哦， 系咯。 真系有噶， 有 啲师傅系， 系啊！你哋嗰啲有冇禁歌夜夜痴缠咁样噶？ 嗱，我播过好多次， 播 好 多次， 我播过， 我一播啊，我哋鬼节播嗰日 系嘛？ 系， 我都问过麦建文， 直情问佢， 问佢， 佢自己有冇听翻喺屋企？ 佢冇，佢亦都可能唔敢听， 系咯，唔敢听我谂。 唔知江华喺咩隔篱？如果江华喺隔篱，就可能唔敢听，系啦，咁样咯。 系， 我又冇事，冇事，冇事。但系可能系因为好似喺商台传出嚟噶嘛呢件事。 哦， 可能喺嗰度啫， 嗰边嘅， 好似系，所以唔关我哋事。 哦，即系嗰个 其实都唔系咁歌嚟嘅，而家都你播冇事啊？ 我哋冇事， 系咯，都冇事。 但系听众冇听咯嗰集。听到一半就熄咗啦， 系咩？ 系啊， 咁惊 系， 反而咁惊啲， 真系。 系啦，领少有冇其他问题咧？ 都冇噶啦 ，good show 啊，大家加油。 好，多谢你，领少， 拜拜， 拜拜。 好啦，下一位听众啊 ，Chris 嘅电话 ，Hello， 你好。 喂 ，Hello Chris， 我系啊， 系你系啊 系，系啊你好啊， 你好， 到你啦，终于 而家播紧噶啦， 系啊系啊，直播紧 啊，系啊，一文好开心啊，我嗰日见到你啊。 边个见到我？ 系啊， 我喺黄埔见到你咯。 哦，系咩？我系喺黄埔出现噶。 啱啱过马路，我差啲想捉住你。 系咩？ 不过好似 唔好过马路 乌嘢啦，跟住咧唔好意思，好想捉住你，叫你上讨论区嚟睇下。 哦， 哇，啲人好支持你。 嗱，不如咁啦，我其实咧我都想讲少少嘢啦。你既然讲到讨论区，我系有睇嘅。咁我亦都见到有啲朋友话，可唔可以即系叫我即系我回应下咁样？咁我点解一路都冇喺嗰度回应咧？第一，我唔系嗰啲会员， 系啊， 我冇 account 嘅，所以我回应唔到 嘅。 系啊， 哎呀，好邪！嗰朝早上去签完名，跟住下昼就见到你啦。 签完名， 好开心啊！喺呢度听到你把声。我听咗好多年恐怖热线噶啦， 多谢你啦。 系啊，咁以后唔使一个礼拜等咯喺度。 系咪啊？ 系啊。 咁你白等噶喎，会唔会啊？ 冇，点会啫？ 你咪又系 仲好耐嘢有得听。 等咗阿 Emin 好耐嘅咧，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好好听。 喂，不如咁啊，嗱，如果真系做翻恐怖热线一个 online 版啊，你想听嗰啲咩咧？不如讲下。 想听到乜嘢啊？ 你啲咩？ 就咁讲啦。都是被动，我希望你会给到一些新的东西我咯，就有些是啊，期待你是给一些新的东西我地咯。 要请罗之威上来的这个 可能做点正义 了。都在你隔离啊。可能现在在你隔离。 是咯，要这样的咯，要新的东西是吧？ 其实讲真啦，之前那么久你做什么都得的，讲真。 这些真的 太幸运 了。 哇，正的。 好啦，咁希望你哋继续努力啦。 多谢晒你， 多谢 Chris 电话。 O K， 拜拜。 系啦，哇，今日真系好似咩咧？好似嗰啲 好快过时间真系。 好似嗰啲咩嘉年华会嗰啲咧，隔几年冇见，大家聚埋一齐倾偈嗰啲咧。 呢度真系一小部分人嘅啫，其 实。嗱，冇打上嚟嗰啲啊啦。 好多人。 我俾阿论坛见到你哋啊。 你唔好咁讲，得罪啲客仔啊。 O K O K。 系啦。好啦，咁样差唔多啦， 嘛够钟啦， 差唔多啦。或者我哋有冇预告啊？听日大概会讲啲咩咧？ 听日啊，听日我其实今日都有古仔嘅，就之前讲嘅呢个棋盘杀人嘅嗰个凶手嗰样。 啊，听日讲啊？ 诶，听日讲咯，如果 好啊，咁 Edwin 咧 ？Edwin 咧？ 我听日会上嚟嘅咩？ 啊？ 吓？喂，好惊喎呢个。 吓？ 系咯。哦，我哋咪又再， 我哋再研究下，因为我啲听众想听，咦，今日讲唔晒，好咁就好啦，听晚十二点到一点继续深宵直播室。 好，拜 拜。 深宵直播室，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陪着你走。